他是来寻那两对儿女的，想和他们一起敬香还愿。如今看见两家团圆，不由得喜出望外。包公亲自上前劝解，终于使张圭冰冷的心恢复了温暖。他长笑一声，吐尽了积郁的怨气，随后扔掉竹板，脱掉道袍，和夫人李氏儿子女儿哭抱在一起。斜阳默默，松涛阵阵，钟磬声声，云台观里奏响了祥和的乐音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关汉卿的剧本《鲁斋郎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不知关汉卿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，还是出于改变现实的美好愿望，给这出戏安排了一个完满的结局。但是我们总是觉得，还是窦娥冤那样的结局更有震撼力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选两篇文字，背两首音乐，不管是否阳光灿烂，都要浸染自己。 No more trouble, no more pain。 冲一杯咖啡，选一个角落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享受片刻。轻松一点，用音乐舒缓自己；动情一点，用文字感动自己。品读十分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新年大团圆，春意绵绵满人间，千秋万岁庆新年，红红春联到处见，又是新年再团圆，人间同心迎新年，春回大地满人间，又是新一年，迎春接福庆新年，家家庆团圆，祝保平安家家喜，福临门，万象更新喜盈盈，富贵满门大吉利，阖家平安最得意，福星早早来报喜，一帆风顺增信心。新年大团圆，春意绵绵满人间，千秋河水庆新年，红红春联到处见，又是新年再团圆，五年同心迎新年，春回大地满人间，又是新一年，迎春接福庆新年，家家庆团圆，祝保平安家家